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9集《明月入军心》，周院长要认明月做干女儿。 丽婷来接你，她实验室不忙吗？ 风楼城愣了一下，对于宋丽婷，风楼城是知道的。宋丽婷跟潘明轩两个都是将秦冉跟潘明月当作亲妹妹看待的，尤其是潘明轩死后，对于潘明月的事情，宋丽婷跟秦冉都是亲手来办。宋丽婷比潘明轩小两岁，比秦冉他们大一岁，她之前一边高考一边给潘明月补习各门课程。那时候风楼城才知道这几个孩子没一个简单的。潘明月嗯了一声，直接往门外走。他虽然一直很平静，但此时神色有异样，连风楼城都看出来了。风楼城看了风夫人一眼，想问问他在卫生间对潘明月说了什么，但宋丽婷就在门外，风楼城就先出去见宋丽婷了。风夫人看着风楼城跟潘明月不明所以，只是回头看看风慈。 明月不是孤儿吗？怎么还有一个哥哥？哪个哥哥？ 风慈也沉默了一下，现在他终于发现他是真的不了解潘明月。他一句话没说跟了上去，风夫人也不知所以地跟着几人往门外走。门外，宋丽婷正在下车等着，她开的是她自己的车，停在车边，正抬头看向潘明月这边，一双眼睛干净透彻，隐隐中带着些许孤傲冰冷的气息。宋丽婷看了一眼潘明月，然后同风楼城打招呼：“ 风叔叔。” 说话的时候，她目光淡淡地掠过风慈跟风夫人。 没想到你会来接明月，听说你们实验室一直很忙的。 风楼城笑了一下，既然是宋丽婷，那他也放心了。宋丽婷淡淡的笑了一下，就是语气有些冷淡。 还可以。 他态度略显疏离，虽然态度温和，但那双眼睛却显得锐利。本来想跟他说话的风夫人，此时说不出话来。更是惊讶，潘明月什么时候多了这样一个哥哥？宋丽婷看了风夫人一眼，然后跟风楼城告别。 我带他回学校见院长。 你是说周院长？ 风楼城笑了一下。 上次是不是说周院长要认明月做干女儿？ 潘明轩高中数学竞赛的时候就被周院长看中了。后来到了大学，徐校长跟周院长都非常重视潘明轩，尤其是周院长。潘明轩出事后好几个月没有缓过来，后来知道潘明月是潘明轩的妹妹，就一直想认潘明月做干女儿，为此还跟法学院的院长打过好几次关系。宋绿婷、秦冉跟潘明月的关系其他人还不知道，潘明月的导师还有法学院的院长就知道了周院长十分重视潘明月，不然这次去稽查院的名额也轮不到潘明月。 周院长还没说服冉冉他们。 宋绿婷摇摇头，主要是周院长虽然年纪挺大，但跟程俊差不多的辈分，要是认了潘明月作为干女儿，她的辈分就真的说不清楚了，所以一直是她在反对。程俊不愿意，周院长也只能就这么想想。宋丽婷几句说完，就带着潘明月上车了。她开的车很低调，也没有秦冉那么嚣张的车牌号，这车是她之前给潘明月代步的，她基本用不着。她的手是真的很宝贵， 反应堆的每一道切割都决定着爆炸路线，实验室只有他能把精确度控制在 0.05 毫米之内。实验室都恨不得给他配一个贴身保姆，让他不要伤了他的手，所以实验室有他的专门配车。只是涉及到私事，宋绿婷从不用配车。直到宋绿婷把车开走了，冯夫人身上那股莫名其妙的压力才消失了。她看向冯楼城，此时终于找到了说话的机会。 你刚刚说有人要认明月做义女，那是谁呀？ 周院长，周家人。 冯楼城回了冯夫人一句。 他是京大数学学院的院长。 京大数学学院的院长不仅仅是一个院长，一般都是身负数职的，能混到这个职位也不简单，尤其还是周家人，京城四大家族排个末尾。冯夫人不知道其他，但京城四大家族也是知道的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惊叹道， 他怎么会想认明月为义女？明月这气运。 什么叫明月这气运？周家巴不得周院长把明月认作义女呢。 冯楼城看了他一眼，冯夫人愣了一下。 为什么？ 因为刚刚那是宋绿婷。 冯慈回过神来，开口道。 大二就进了物理实验室，大三成了研究员，大四成为研究院的管理人，毕业之后直接被京大物理系聘为教授。因为他一直不想考那些证，所以没有拿到院士证，京大就没有不认识他的人。 说到这儿，冯慈看向冯楼城，抿唇。 他怎么会是明月哥哥？ 冯楼城摇头。 不是亲哥，不过绿婷一直把明月当作妹妹看待，两人都是孤儿，差不多相依为命。 冯夫人看着车子离开的背影，开口道， 难怪那周院长要认明月做义女。 他是觉得周家人是看中了宋绿婷的潜力。 周家这个跟绿婷没关系。 听到冯夫人这么说，冯楼城看了他一眼。冯夫人一愣。 没关系。 冯楼城往门内走，一边在想一处的事情，一边淡淡的开口。 周家人看中的是明月本身，姚家之前就是稽查院的所有者，我在稽查院升职的这么快都是他们安排的，以后同何院一起作为明月的左膀右臂。我觉得我这个年纪能爬到这个位置，他们是看在我之前在云城照顾过明月的份上。 这个他们指的就是秦冉跟程俊。冯楼城还是谦虚了，没有他，程俊想收复稽查院还需要几年的时间。他说完，大门口的冯夫人直接停在了原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